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历史在笑之容共与清党》。咁啊，呢集咧就第44集。嗱，喺上一集咧就讲到上海清党啊，咁啊，亦都喺第四节嗰度咧就讲到喺1927年嘅4月16日，咁就喺南京嘅呢一个国民党嘅中央執行委员会同埋啲监察委员咧就开谈话会。咁就通過呢一個胡漢民嘅提議，就決定咧就召開中央政治會議啊！咁呢個中央政治會議係第73次啊，即係國民黨改組之後啊。咁啊，中央政治會議其實就屬於呢個中央執行委員會下邊一個即係常設機構，係嘛？咁喺同一日啊，即係呢個決定召開中央政治會議啊，嚟主持一切解決呢個所謂即係清黨嘅問題啊，解決呢個黨務嘅問題等等啊，呢個就係喺1927年嘅4月16日喺南京嘅中央執行委員同中央監察委員啊。當然呢一批咧，全部咧都係即係反對呢個武漢嘅呢個國民黨啊，反對由共產黨控制嘅呢個所謂武漢政權嘅，係咪？咁所以南京嗰個先係叫做正統啊，即係可以咁樣講啦嚇。咁其實就佢哋喺南京即係要開會啊。咁本嚟咧就係呢一個汪兆銘喺上海嘅時候提議嘅，就喺南京召開呢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全體會議啊。咁但係即係當呢一個喺南京喺上海嘅呢一啲咁嘅國民黨人啊，即係邀請呢個汪兆銘嚟呢個南京主持大局，啊，主持呢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全體會議咧，汪兆銘就竟然咧就即係今天的我就打倒昨天的我啊，咁就發表一篇電報咧，就話咧而家喺即係南京啊要召開嘅啊準備要召開嘅呢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咧，係西山會議式嘅一個會議。咁我哋之前都講過西山會議係咩東東啦，大家都可能會記得啦，係嘛？咁嗰個就係被認為即係不合法嘅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全體會議嚟嘅啊，喺西山即係北京西山所召開嘅呢一個國民黨嘅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這個、呢一個咧就係、是非法嘅，即喺汪兆銘所領導嘅國民黨嚟講，認為呢個係非法嘅啊。咁甚至乎咧，就即喺個電文裏邊咧，就痛斥即係啲上海嘅駐軍，即係國民革命軍喺上海嘅駐軍咧，就圍剿上海總工會九察隊槍械一事，就話呢個係今為民眾之公敵，甚至乎對呢個蔣介石總司令咧就進行呢、這個即係啊污蔑詆毀啊。咁呢個汪兆銘嘅電文出咗嚟之後，就已經好清楚話俾啲國民黨人聽，你對呢一個人咧不能夠再存任何幻想噶啦。佢咧就即係一定唔會嚟南京，一定咧就喺共產黨控制底下，就要控制呢一個武漢政權啊，武漢嘅國民政府喺武漢嘅國民黨嘅中央黨部啊嘛，咁咪兩個中央啦，又係咪？咁由於咁咧，即係大家都唔等佢啦，係咪？咁就喺呢個1927年嘅4月17日，中央政治會議就喺南京舉行第73次嘅會議。咁啊，上次都有提過嘅，出席嘅政治委員咧， 有柏文委长钟正、吴敬恒、张仁杰、金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旭莹、蔡元培等九个人，系嘛？咁就接受咗呢个蒋中正嘅提议咧，就加派咗萧佛成、蔡元培、李旭莹、邓泽如、何应钦、白崇禧、陈可玉、陈铭书、何耀祖等人咧，就做呢一个政治委员，加派呢一班做政治委员啊。咁而且作出一个正式嘅决议，系嘛？嗰、那个决议就系咩咧？国民政府于本月18日开始在南京办公，同时举行庆祝典礼。嗱，讲到呢一度咧，就真系所谓宁汉分裂就正式出现啦，系嘛？宁就喺南京，南京有一个国民政府同埋呢个国民党嘅中央执行委员会啊，国民党嘅中央党部。在武汉湖北的武汉，汪兆铭为首的这个武汉政权又有一个国民政府，有一个中央党部在这里，是吧？那这个呢就是俄籍顾问包罗廷直接控制的，共产党又可以直接控制的，里面的中央执行委员呢啊，还有中央各部的即领导人呢，全部都是共产党来的，是吧？咁你嗰个点算系国民党咧？系咪嗱？所以讲到呢一笔咧，就话喺1922年，即系民国11年嘅年尾开始，所谓容共联俄容共，到1927年嘅4月，即系16日呢一、這个啊4月17日，1927年嘅4月17日呢一、這个国民党喺南京召开呢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第77次嘅政治委员会会议，系嘛？通过咗一个决议，就系、是、国民政府于本月18日开始在南京办公，同时举行庆祝典礼。嗱，呢一个决议就系喺1927年4月18日作成嘅，即系话正式系呢个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或者南京电都，应该系咁样讲，系嘛？因为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在北京，那这个是中华民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就在南京，但是还有一个就在武汉，武汉那个呢就是包罗廷和共产党要控制的，然后是汪兆铭、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这里就是一个即是可以说是孙中山在1921年、啊，即是年尾根据孙中山的提议，是吧？这个联俄用共政策到这一日为止就正式宣布破局。所以讲到这一笔呢，我就想将这个蒋中正的苏俄在中国这一本书，中国与俄共30年经历纪要，这本书真的很重要的，尤其我们讲这个第一次国共合作，因为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是吧？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第14节，从誓师北伐经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这时候北洋军阀的势力吴佩孚所部号称25万人，具有河南湖北远及湖南四川贵州，并结立两广残余部队，孙传芳亦拥20万众，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张作霖所部及依附奉军之直军老军，合计不下50万人，具有东北热河察哈尔及河北山东诸省。嗱，当时个形势就系咁嘅，全国几方面嘅，即系所谓北洋军阀嘅势力，系嘛？按照佢而家呢本书，佢要去北伐之前啦，成个局面就系咁嘅。总共有几多人呢？吴佩孚所领导嘅有20万人，佢哋个根据地就系河南湖北，去到湖南四川贵州都有，跟住。仲要同嗰啲两广嘅，即系广东广西嘅残余部队结合，系咪？咁有25万人，呢、这个25万嘅人咧就系兵嘅。OK， 孙传芳又有20万，而孙传芳咧就喺东南啦，江苏、浙江， 跟住安徽、福建、江苏五个省。再嚟呢个犀利啦，张作霖系嘛？即系基本上成个东北都系佢嘅，系嘛？有50万人控制嘅地方有东北热河、察哈尔同埋河北、山东呢几个省。好啦，国民政府既已统一两广。国民政府当时就是统一两港嘅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广东、广西啦，俾佢统一咗啦，系嘛？黑旗不伐，即系准备不伐。于是吴张妥协，好啦，呢、這个吴佩孚同张作霖咧就妥协。妥协嘅意思就系佢哋两个合谋啊，系嘛？共谋对付国民政府嘅北伐战争，系嘛？孙虽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其实他与直鲁军仍是彼此欢迎，系嘛？反抗我们北伐的，即系话咧，宣传方嗱，头先佢提到嘅就系吴佩孚同张作霖就即系合谋啦，系嘛妥协啦，咁啊本嚟唔妥嘅，咁啊大家就为咗去对付呢个国民革命军，即系对付蒋介石所领导嘅国民革命军咧。對付呢個國民黨嘅國民革命軍要北伐咧，佢哋就妥協啊，共謀對付國民政府嘅北伐戰爭。至於宣傳方咧，就同直魯軍咧都仍然係彼此呼應，又係反抗北伐。咁所以蔣介石就話：我國民革命軍無論兵力或財力，都遠不如北洋軍閥十分之一。北伐之任務之艱巨，可以想見的咁啊！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